我哋呢个新节目 无所不谈， 系啦。嗱，我身边嗰个就系、是、你叫咩名 啊？老表， 我叫仙人 阿的， 系啦。喂，咁点解我哋会有呢个节目谂出嚟嘅？ 呢、這个节目啊，呢、這个节目咪构思就系食食下饭，大家又吹水吹得好开心。 嗯， 咁不如喂。俾人哋睇我哋點樣吹水 咯，係啊，唔係其實我哋真係純吹水嘅呢、這個節目， 但其實都有啲嘢代嘅，唔一定即係齋吹嘅，齋吹不如同朋友傾偈好過啦， 唔係動部機喺度，我哋幾個傾偈， 動部機嘅咧， 咁吹咗一晚水，開心心翻屋企瞓覺都瞓得好啲喎， 咁啊係啊， 其實我哋呢個節目點解叫無所得不談咧？我哋真係乜都講嘅， 係啊， 咁可能有時講下食啊。有时可能讲下旅游啊， 系啊， 有时可能讲下你细个玩嗰啲嘢啊， 读呢、个我有兴趣多啲， 系啊，或者分分钟亲家都会讲下嘅， 哇，亲家呢个更加要讲 嘅，系啊，即系我睇下有冇心情讲下啦，啲其实我冇乜亲家，即系只好似人哋， 其实我觉得啲人最有兴趣就听你讲亲家， 食花生， 系嘛，即系我就冇乜亲家噶，只有人哋当我系啫，我从来唔理人哋啲嘢嘅啫。 咁咪系咯， 系啊。咁嚟我哋今集系第一集啦。咁、我哋应该要交代下，交代下喂我哋嘅出身先得噶。点解唔系即系人哋你讲啲嘢咧？我顶你，原来你家财万贯，扑街！你成日讲自己窿丁，你冇公信力噶嘛？系嘛？将我哋第一集 先啦，我只不过一个普通家庭出身啦。细个个老套个老豆咧就做开药材铺嘅，咁啊后来冇做啦，咁啊自己出嚟捱世界到依家啦。 喂，做药材铺唔嗰阵时好搵噶， 其实依家都好搵噶， 系啊。 但系你冇做就冇做啦，你 喂 接触唔到嗰啲嘢。 讲开药材铺，我哋以前成日都去整蛊啲卖药材嗰啲嘅， 系咩？ 系啊，即系叫嗰啲就叫问佢咧。嗱，你药卖药材咪有叫当归嘅？ 系啊， 我哋问佢有冇喂，唔该俾两钱执药龟俾我哋。 执药龟， 屌，即系执药龟系龟，就俾老细闹。以前好悭啊，仲最兴咧就话又话咩啊？ 唔知道，但系当归头啊，真系有人买。 我哋叫佢做执药龟， 当归香，我都中意饮嘅。 唔系当归系分咗头中尾噶嘛，唔系头身尾啊嘛。当归头就补血嘅。当归身 都值钱噶， 当归身要中和嘅，但系尾就散血噶嘛，啲头尾一食错大镬噶嘛。 咁嘅咩？ 系啊，当归尾 知， 当归尾啊散血噶嘛， 都有嘢代噶啦。 你知铁打药咪有当归尾噶咯？田七啊，红 田七我就听过， 要嚟散 瘀，当归就少， 散瘀去血噶嘛。 田七就真系止血嘅， 系啊。咁啊，以前啲老坑咧，我哋细个唔知噶嘛。咁啊，喂靓仔波，药材铺买咩啊？我话买咩啊？你帮我买啲无风草倒吊油咁，屌乜细个唔知嗰啲咩嚟噶嘛？一去到俾个扑街，俾个执药嗰闹到发瘟， 唔知咩嚟噶？其实都 咩无边度啲草，边度啲草系会冇风吹到嘅？ 冇啦，我真咁真系， 你啲无风草倒吊油，鬼知咩大佬？即系等于你细个俾家姐点落去买 M 巾。你硬系硬系 你铺头攞啦，就佬点我唔系话 硬系唔明点解问你买咩咁神秘，搵啲报纸包到包到靓靓啊嘛！我哋 即系你去七仔买避孕套，唔使要买烧买虾饺，跟住纸巾，再加包烟先。 以前冇呢啲嘢噶，大佬，你有冇见到卖 M 巾广告啊？俾人闹到扑街啊！ 有诺尔雅同碧丽要啊嘛， 好后生有啊， 石面雅同碧丽要。 屌你！以前唔得噶，以前啲人啊，系啊，嗰啲遮鬼鬼鼠鼠啊，觉得呢啲系邋遢嘢嚟噶，啲垃圾佬最兴噶。 未用嘅唔邋遢，用过先邋遢嘅。 以前啲人好有公德心嘅，即系抌嘅时候有啲咧用。 唔系啊嘛， 唔系啊，以前啲人好有公德心啊， 唔系。 用 喺街度啲流浪，你有公德心冇用，街嘅流浪狗会抄出嚟，跟住拖住行。 我意思 嗰啲茶包嚟嘅， 我意思系嗰啲有，我意思系嗰啲咧，即系以前嗰啲人咧用完嗰啲咧，系一系搵报纸，一系搵花纸包咗，然后先抌落垃圾桶嘅。咁你有时咧，垃圾啲度有垃圾佬以为啲好嘢抄嚟睇先知嘅。 唔系嘅，我喺食肆见嗰啲真系斩求其劈落垃圾桶嘅。 咁你嗰啲冇品啊嘛，后期啲人天外飞仙都有啲兜嘢喺上。 唔系以前僆仔一街都卫生巾嚟，仲要用过，系啊，真噶。 你住嗰啲咩区啊？ 新区啫嘛，葵涌村新区啫嘛。 以前啲人啲 系啊，以前啲卫生意识冇咁高嘅， 系咪噶？ 唔系你可能系再高一段 嘅。你系咪住半山噶？ 系啊，你即系要交代你嘅出身啊！你见唔到 M 根都有嘅啦，冇搞错啊！你肯定系半山出嚟噶啦， 梗唔系啦！我就好彩啲嘅，我有私楼住，得住半层。就我老豆开铺头嘅，但我老豆好穷嘅，唔知点解。我哋又冇乜钱使嘅， 好多有钱都话自己好穷。 边个啊？呢个好多有钱都话。 唔系呢个系咁嘅，有钱嘅就话自己 系啊， 冇钱嘅都话自己好卵有。 系啊， 哇大佬，你长期都见到个咁窿嘅知道啦，系嘛？ 你唔系讲少噶，有啲揸法咧，你真系入$100有噶，讲少噶。 富身家 系啊，我一定唔系有钱嘅，我成日俾人睇 唔 起嘅。 我唔赞助啫，我哋就系。 咪咯，我哋成日俾人睇唔起嘅，有冇可能有钱啊？喂，到你咯，你系咩？你个出身，快啲讲。 咪而家咪土生土长香港仔一名咯。 咁我谂坐喺呢度都冇人系大陆仔啦，都系香港出世噶啦。 咁你系咪啊？我梗唔系啦，我老豆就系走落嚟先生。我老豆成攞嚟香港 出世。先生你咪香港仔。 咪全部香港仔咯 ，Made in Hong Kong 啊嘛，我哋。 即系话我哋系喺香港七八十年代成长嘅时候， 冇错啦， 我又早啲啦，六十啦。 我六十啊，我先系六。 你都系六十啊？ 系啊。 咁屌，最后生我原来。 我真系估唔到你，有两个膝头窿竟然咁细个，我仲以为你大过我添，仲叫你的哥添。 其实我哋呢集咧就想讲下我哋读小学嗰啲嘢嘅。 小学鸡。 系啦，小学鸡 唔好自己埋位啊！小学鸡， 唔系，其实我以前个朵系叫小学鸡嘅，你问佢就知啊。 系 真系叫小学鸡， 成日扮小啲友仔真系喺网路，真喺 Facebook 以为读小学嘅，条友扮晒嘢啊，搵表妹啊，又成啲人真系好搞搞笑， 即系阿阿巴姐咁咯喺 Facebook。 咦系喎， 阿巴姐以为 其实你见过我啲伎俩啦，我话弹前面女同学个巴带已经好多人笑啦。 其实 Facebook 是原创，是即是那个相出来的交换一下相啊，譬如我跟你以前去原来是很烦的嘛，又要约出来交换相啊，咁啊 ,Facebook 其实是方便的，即是一掉咗上去呢全世界都睇到。 不是今日那个发明人。 是啦，不是个原意，不是个原意。 不是那个，是他的大学同学发明。 就不是他的原意，就是这样的。 以前去完旅行晒相，咁就约。 是啊，晒好多套路，好烦啊。 下个礼拜出嚟饮茶，大家交换返啲相，大家听。 就而家就唔系啊，骂战啦，啲政治啦，喂，乜都齐啊，即系又揭你私隐啊，爆你阴私啊，即系乜都齐。而家 Facebook 就变咗。 看 Facebook 不用看新聞，因為新聞通常在 Facebook 那裡看回 來。那 我們今集的小學雞，小學雞有什麼說呢？小學雞 我小學的時候，我自己經常被人欺負，說你不信，我小學很矮的，生得 其實我也是的， 是啊， 我也是，我坐最前那個， 是啊，我那讀到六年班都還排第頭三名的， 不是，我是最前， 我中尾，我坐不到前， 我到中學我才開始發育， 系啊，我坐嗰位中年积雪嘅， 即系 屌佢穿粉刷嘅，唔系啊，佢刷黑板啊，啲粉咪渗晒落，咪渗晒落你个台面噶啦，我嗰个位中年积雪嘅，系啦，因为坐第一个啊，咁你谂下你坐第一行第一个咁，你坐第一个位咁，你有咩有冇可能中年积雪啫？ 咁啊系， 而家有着数噶，做行长噶，坐第一个修补嘛。 咁你跌身生得矮，可能修补啫。咁我又姓欧，即系大领落，次次乜问乜嘢咧？一号啊，永远都系一号。 系啊 ，A 字啊嘛。 系啊，永远都系一号嗰度大镬啊嘛。 即系你电话簿，依家电话簿叫 Alan 嘅，一定先嘅。 系啊， 系啊，即系大镬啊。不过小学都。但我小学好似冇你哋咁多姿多彩嘅喎， 唔系啊， 我读小学七几年嘅啦嗰阵， 吓， 我读小学七二年啊， 我七六， 七二。 但系我读小学嗰阵时，譬如我入小学应该系六岁啊，六岁入小学啊嘛，但系我读小学嗰阵时系有啲十几岁嘅人喺度同我一齐读小学， 嗰啲系大陆落嚟 噶，系啊， 系 好多嗰啲新移民。 嗰个年代因为系七一年咯，七一年系香港政府系强制性六年啊嘛，六年小学啊嘛， 七一七二七一七二系咪抵女政策啊？ 啊，系咁上下啦， 系咪抵女政策 咁上下？ 因为他本身个政府要出嚟社会做嘢嗰啲人要唔好文盲啊嘛，因为大陆落嚟好多文盲啊，唔识字嘅人啊嘛，变咗佢七一年开始搞嗰个六年强迫教育啊嘛，咁咪变咗好多大陆落嚟嘅新移民咪。喂，你乜都唔识嘅，唔通掉你个中学啊？十几岁咪入小学咯。 嗯，即系大轮子临走都做翻件好事。 系啊，所以我嗰个年代，我嗰班系好多十几岁噶，好似我哋六岁咁啊，十五六岁坐喺我隔篱噶。不过佢哋梗系坐最后啦。 顶你高一截喎咧，十五六岁 点止一截啊？咪咯，运动会又赢晒，乜都赢晒。 我呢个情况，我去到中学先入。小学嗰阵时都系多数都系香港， 因为中学咧就七八年咧就系改咗做十二 九年， 十二年九年强迫教育， 即系嗰个系九年免费教育啫，唔系 其实都系强迫噶， 叫强迫， 因为你系十五岁之前咧，你十五岁之前系唔可以辍学啊嘛，一定要翻学，所以逼你喺十五岁之前你一定要读书啊嘛。 嗯， 譬如你过咗十五岁，你可以出嚟做童工打工。 嗯， 那个法例就系咁样。 嗯， 十五岁之前就一定要读书， 系嘛？ 系啊，所以其实系强迫你， 即系一定要翻学嘅， 一定要翻学噶，系啊。 系，你咁啊？嗰阵时你有学就翻噶啦，唔使钱噶嘛。 其实佢哋唔中意翻学噶，佢哋落嚟香港搵钱噶， 唔系唔使钱啊，因为你考到啫。唔系好嗰阵时都要俾钱， 唔系系要强迫嘅， 强迫 嘅。因为你如果譬如喺嗰啲工厂啊嗰啲地方，搵到童工，而你系冇读书辍学去做童工嘅话，会告父母啊嘛。 系啊， 系， 唔系告个细路啊，个细路唔知噶嘛。 嗯， 所以佢强迫教育啊嘛。所以佢大陆落嚟嗰班新移民或者偷渡落嚟嗰啲系。一定要翻学嘅，系啊， 哇， 防止你文盲嘛。 我读小学嗰阵时冇呢啲咁啊，真哇，喺大佬你一年班分分钟整个六年落嚟都死啦。 七一年咯，七一年先开始咯。 咪咯，七一年开始，你嗰阵时已经读咩啦？ 七一年我啱啱是一两岁，但系我佢一路实施嘛，咁我变咗我入小学嗰阵时好啱啱。嗰陣時先偷渡潮咁啊，七零年代，好多嗰啲大陸啲新移民哇，或者偷渡落嚟游水落嚟嗰啲噶嘛，咁咪變咗好多十幾歲嘅大陸人，即係廣東話都唔正嗰啲咧。 七幾年都未有鐵絲網啊，唔知係抵旅政策之後就封咗個關口啫嘛。 嗰陣時身份證分綠印同黑印啊嘛， 係啊。唔系嗰阵时开始要一定要带身份证出街，以前唔使。 之后要 咯， 系啊，后期仲一定要带正本，早期啊可以带影印本嘅。 嗰阵时带车牌啊，啲友仔带车牌算，因为车牌有相噶嘛以前。 但系车牌其实早期嘅车牌同身份证唔同 number 噶。 早期系， 后期先系同。 唔系啊，但系你证明香港人啊嘛，你有车牌有埋相。咁你咁其他嘅都已经唔系重要，因为香港政府发噶嘛，我真嘢。 喂，我嗰阵时攞车牌好搞笑喎。 啊， 车牌我嗰相系彩色噶嘛。 系啊，我都系。 你用彩色相咧，个多数人用黑白噶嘛。你用彩色相咧，好多时啲友仔揸住个牌咧，谂住抄抄下唔记得咗噶。 会唔会啊？ 有啲差佬系咁啊，点我哋彩色嘅？ 差婆咋系嘛？差佬拆对住你张相会唔记得咗？ 唔系，我通常都烦恼小事嘅，即系有啲违例啊嗰啲嘅啫，大嗰啲捉我唔到嘅，即系我通常溜走咗，揸电单车我一定你捉我唔到嘅。 哦，电单车 系啊，捉到我哋好嘢噶啦，我通常溜走咗去嘅。私家车我就通常我私家车我好少。咩嘅？一系就成扎人去送，好少会净系拉到我一个，一系成班人一齐拉。 少嘅嗰阵时，嗰阵时飞车啲差佬同你搏命咩？真系打份工。 唔系啊，佢啲车唔够我哋快。 系啊，一来唔够你快啦，二来真系唔会揾条命同你搏。 后期先会出啲奥斯摩夫嗰啲咁嘅黐线嗰啲，快到癫啫嘛，以前冇噶嘛。 奥斯摩夫系好快。 系咯， 就算而家佢出到宝马都唔会追你啦，追唔到。 追唔到嘅，追唔到嘅，孭得太多嘢啊！佢揾个天眼追你嘅啫。系啊，我哋讲翻小学先，乜嘢嘢整嘅？ 讲车，咪咯，十一月讲车。 喂，我哋读小学最攞命就一样嘢，顶佢个肺，冬天都系要着条绒嘅短裤。 我唔系喎，长裤咯，我哋 长裤啊，你寄宿啊嘛， 唔系，我细个唔系寄宿嘅，中学先寄宿啫，但系小学着短裤嘅， 唔系最，其实短裤最 夏天短裤， 俾阿妈罚完啲藤条痕啫， 系啊，即系最惨系咁， 大镬噶呢啲， 短袖衫、短袖裤一条条痕，即系你唔使讲你做过咩啦，你肯定系曳过嚟啦，系咪？ 而家啲僆仔就话黐啲胶布喺身，因为我哋以前僆仔俾人黐噶，一条条行藤条痕咁走出街，大佬。 战绩嚟噶呢啲， 话俾阿妈打真系，啲个个都有喎。 啲藤条痕啊， 但系唔好尴尬嘅啫，个个都有噶啦。 其实 尴唔尴尬，我嗰阵时唔识尴尬咯，我只能 大部分都咁咯，冇乜所谓。 今日我听日你啫嘛，你笑乜春？ 喂，边个？喂，只有嗰条咁啊，嗰条咁啊粉肠咧，又话咩棒下出孝子喎，即系要拖出嚟鞭尸喎。屌，啲友仔可能就系听佢咁讲。 唔系佢，而嗰阵时唔止阿妈打，喺学校都打到你飞起啦。 学校生都打噶系啊，嗰个打手板多咯，唔系扭耳仔啊咁。 有体罚噶嘛？嗰阵时 有 系啊。 嗰阵时系唔理你噶嘛？阿妈打完翻去，阿妈都冇得炸刑啊！嗰阵时冇法例规管个体罚。 咩炸刑啊？啲阿妈多谢个先生添啊，话你教好我仔啊，顶个肺真系。 最惊就系啲女先生啲指甲咧搣， 系啊搣耳仔啊， 搣耳仔到耳骨啊，哇真系 唔系耳骨啊，我耳珠啊， 搣到出血，大佬 咪啊， 会咪耳仔啊嘛，打手板 点止啊？点系点止打手啊？你知唔知女仔打边度？ 攞咩啊？ 小腿脚瓜窿， 唔系话 系啊？ 冇啊！我哋全部一清一色打手板， 但好少见女仔俾人俾先生罚嘅， 女仔唔系啊，女仔都有 嘅，真系 我啊唔知系咪我读嗰笔我啲班咧，我未见过女仔俾人打喎，真系啊！我见过一个，但系就系个校长打嘅，系有一次咧掩埋道门，那个女仔咧唔知道有咩事，哇！佢拿住鸡毛扫去打仔咁，我系咁索嘅，索到咧出晒汗嘅，出尽力嚟打嘅，哇！啲咁都得嘅咩？ 个校长输咗马咩？ 咁啊唔知啊，可能输唔系输马输 冇咁凶狠啫，点解？校长已经唔使喐手脚噶啦，呢个位。 佢系校长打嘅。 系咯，校长打就真系输咗马。 咁嗰阵先嚟揾打手板。 或者佢老婆 咯。嗰阵时打手板咪咩打？ 我嗰阵时系间尺嘅，木间尺。 竹嘅， 因为胶嗰啲就好容易支离破碎嘅。 系啊， 唔系嗰个年代中意用啲竹间尺嘅，好长嘅。 我净系木嘅，成条木方。 啊、小学生咧靠跨栏噶嗰支藤条啊， 嗰支藤条都有， 系、 啊。 哇， 跨栏藤条系。 系啊，嗰支打到啊，啪啪声嗰支。 好痛，好痛。 系啊。 哇，嗰支起码六分粗。 系啊。 哇，嗰条起码咁粗。我顶真系嗰条勾真系 唔准缩，咩缩缩啊再嚟， 唔系啊，咪佢叫你蹬行嘅手，蹬行俾佢摆高啲， 你可以咁样缩噶嘛，唔关你蹬唔蹬行事啊嘛，你冇捉咁样啊嘛， 唔系啊，佢要蹬 搏手指仲痛啊，大佬， 唔系你蹬行嘅手， 谂起都惊， 眼两行眼泪啊， 唔系佢一打落嚟嘅手就放低啊嘛。咁啊，打多下都有。 讲笑放低，呢下唔计啊！ 屌真系，唔系我哋读书嗰阵时真系，唔系啊！我最诶罚我咧，譬如我曳你罚我冇问题，佢羞辱你噶，所以啊嘛，叫你企出去全，企出去出边，叫成班房出边。 顶住本书啊，即系学校威龙嗰啲咯，顶住本书啊， 又冇影凳啊，咁啊，嗰年代啲先生系咪个个变态噶啦？ 唔系嗰阵时， 佢嗱，我觉得就咁，佢罚就咁样罚你咯。但系你系咪咁持久咁单脚企咧？又另外一回事，因为你上一堂都成九个字噶嘛。 系嗰阵时半昼嘅，唔系全日噶嘛。 唔系你上一堂九个字，咁佢其实佢弹出嚟装你嘅次数都唔多，佢装你，你咪又单翻脚咯，系咁噶啦。你就有乜可能九个字单脚企先？ 系 如果你得嘅，我批你去加拿大移民啦。你咁独立咁叻， 仲有咩？仲有系面向黑板背住同学罚企。 嗯， 哇，嗰啲真系大镬，嗰啲。 哇！ 最尾嗰个啊，壁布板唔系黑板。 唔系佢一边系中间系黑板，一边系 中间向前就黑板，即系呢一个黑板。 侧边啊个 咁后边咪壁布板咯， 系啊， 或者侧边咯，咁、要面向壁布板咁样个咯，向翻啲同学啊嘛。 系， 我有一镬，我有一镬僆仔唔识死啊，咁啊写字仔度传纸仔，写个先生咩生仔冇屎忽啦，哇扑街咯，将纸仔流咗出去之后， 系 冇人够胆认啊嘛，成班。 嗱，等阵先，你嗰种睇法都唔方少咗啦，呢次就够时间，我哋一阵翻，我哋就翻嚟再讲。